月是2021年的10月4日，是快必被還押的第391日了。歡迎你收聽最快消息。快必的小學時代咧，經已是一位教徒嚟噶啦，參加信義會中心堂，聽下講道啦，翻下主日崇拜嗰啲啦嚇。由於佢嘅精靈活潑啊，又頑皮可愛，受到唔少主內嘅姊妹嘅歡迎嘅。今日就喺快必細個嘅導師，依家咧就係牧師嘅楊牧師，同埋教友 K 姐去探訪佢嘅。佢哋今日9点到達，啱啱入咗第一批探訪嘅親友，9点半左右咧先至可以入到去探訪等候室。咁啊，本來諗住星期一咧又人啊唔係咁多嘅，但係佢哋咧都要等到差唔多成10点半咧先至見到個快必嘅。快必今日咧就喺1号窗，佢最中意咧喺呢個位企喺度周身喐，望出去同排緊隊入嚟嘅親友打招呼嘅。楊牧師同埋 K 姐一行到入嚟嘅時候，快必經已笑曬口咁同我哋入手啦。未開始講嘢，佢又古靈精怪咁樣指指個面，又指指 K 姐。一拎起電話咧，快必佢劈頭第一句就話啦：喂 ，K 姐，你個樣冇變喎，同以前一模一樣。喂，我仲諗你咧會滿頭白髮添。咁啊，快必把口就梗係啷過油咧，氹到阿 K 姐好鬼開心啊！見到快必依然係咁風趣啦，精神爽利，同之前一樣係笑到合唔到嘴。K 姐就話啦，一直擔心快必喺船上面嘅情況，有啲唔敢嚟探佢啊。咁而家見到佢依然咁鬼馬，咁終於個心咧就定啲啦。快必亦都一輪嘴同佢哋 update 一下自己喺船上面嘅情況。咁佢話啦，嗱，朝早咧6点半咧就已經會開燈啦，同埋會開住香港二台咧俾我哋聽噶啦，咁啊當係鬧鐘咁樣叫醒佢哋啦。7点半咧就有中級職員嚟巡視噶啦，佢哋要執好間房，摺靚張被，著好個校服嚟叫早晨，跟住咧就會檢查間房啦。咁啊，好似今日咁啦。哇！一輪嘴過後啊，巡視完之後咧，佢哋就會去放風做運動，之後咧就會沖涼。9点半左右咧就有私飯嘅早餐食，一早咧。經已好忙，好多嘢搞㗎啦。咁至於以後嘅日子會點樣呢？快必話大概11月左右咧，都應該會轉去另一個地方㗎啦。不過去邊度咧都唔重要啦，因為佢嘅目的地都係拔摩島嘅。無論呢個航程嘅長短咧，佢都會平常心面對咧，就當喺船上邊過修道院嘅生涯啦。可能頭嗰1-2个月時間就需要適應下嘅，咁但係佢有信心自己可以應付到嘅，冇問題啦。楊牧師同埋 K 姐咧都話會為佢祈禱嘅。咁啊講翻起上嚟啦，快必同楊牧師咧以及 K 姐咧經已相識有超過40年㗎啦。嗰陣時啊，快必先至係讀緊3年班，經已好有大哥哥嘅風範啦，帶住可愛嘅妹妹一齊翻去教會嘅。佢哋兩個又真係睇住快必大嘅。今日3个人聚舊，傾咗好多以前嘅嘢嚇，好似 K 姐問啊快必，記唔記得佢新屋入伙嘅時候啊？快必送咗一個橫額俾佢嘅，寫住啲乜嘢咧？咁啊，快必話：哇，梗係記得啦！個橫額係寫住基督是我家之主嚇，好記性喎！呢一張橫額咧，仍然掛喺 K 姐嘅屋企嘅。快必對前輩都非常有心嘅，楊牧師就話：快必曾經送過一件衫俾佢嘅細仔，佢個仔好中意，成日都著住。大過咗，高咗，唔啱著都仲係要著，好好笑嘅。快必聽到就好開心啦。佢話：係啊，我自己好中意買嘢嘅，又中意送嘢俾人，有機會咧再買過一件新衫送俾佢啊。楊牧師同埋 K 姐咧就真係好錫啊快必嘅，讚佢由細到大都係咁聰明，轉數又快，頭腦又好，博覽群書，寫字啊文筆又係勁，真係要寫多啲文章啊。快必話自己喺船上面咧。努力不耕啊！每個探完佢嘅親友咧，佢都會寫信俾佢哋嘅。每個星期咧又有寫周日講章啦，叫佢哋兩位咧要留意留意喎。啱啱尋日嘅講章咧，仲要4大板紙啊！喂，真係嘔心瀝血噶。嗱，如果大家想睇嘅話咧，就可以上快必嘅 Patreon 免費瀏覽噶。快必琴日咧先同阿護士姐姐講，成日諗起一啲歌啊，其中一首就係《我是主的羊》。快必同佢哋兩個講啦。呢一首咧喺荔枝角開往拔摩島啊！呢個輪船上邊有好多人都識唱《我是主的羊》嘅喎，佢哋三個就即刻隨口咁樣唱咗幾句出嚟啦，令到荔枝角都好有主日學咁嘅 feel 嚇。 主領我渡青草的岸，結在溪水旁。往凡事主与我一路同行，牧场上凡事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的羊。 K 姐话咧，上次听杨牧师讲快必瘦咗好多啦，本来咧都有啲不以为意嘅，今次亲眼见到咧，喂又真系瘦得几厉害、啊。但系快必咧同我哋讲，而家自己体重咧就回升翻啦，佢想努力再瘦多啲，10磅8磅咁啦。但系佢哋觉得快必经已好 fit 啦，而家唔使再瘦啦，唔使再减啦。其实要减嘅系佢哋两位自己先啱啊，体重啊真系有啲超标，跟住大家咧就笑到碌地。他哋三個咧就好似一路傾一路笑，喺愉快嘅過程之中咧就結束咗今節嘅探訪啦。咁大家之前有冇寫過信俾快必呢？如果寫過信俾佢嘅話，喂，咁要特別留意啦，因為以後咧要寄去一個新嘅地方啦。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，重複啊，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你要注意啦。重要事講三次，是不需要寫收件人的，不需要寫收件人的，是不需要寫收件人的，聽到沒有？如果你還未寫過信給快必的呢，就不要怕走了，咋咋臨拿紙筆墨件寫信給快必，跟大家分享你們的所見所聞所想，快必收到你的信是莫大鼓勵來的。另外呢，想寫信給師叔的話，亦都可以寄去以上的郵箱地址的。除了 35% 案，快必仲孭住14條文字獄嘅控罪啊！佢喺開往拔摩島的輪船上面咧度過超過1年啦，訴訟之旅長路漫漫，需要大家點點滴滴嘅支持，所以請你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， 同埋多啲 share 出去。喂，仲有喺赤柱嘅師叔都要你哋支持噶 ，subscribe 埋佢嘅 patron 啦。喂，唔該，今日傾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